0.1。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特别选民登记将于七月五日截止，合资格成为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的个人，或者是合资格登记为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投票人的个人同团体，无论他们有没有登记过，以及在立法会功能界别符合新登记资格或原有资格受影响但符合其他登记资格的现有选民，必须在7月5日或之前提交登记申请。查询请上选民登记网站。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脑退化症患者会因为认知能力退化而出现认路困难甚至迷路。今个星期五将会介绍有你中职社区计划，利用智能装置预防脑退化症人士走失。 健康热线18723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有声好书《鼠疫》。 最令人厌恶的不道德是愚昧无知，无知的人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因而自认有权杀人，杀人凶手的心灵是盲目的，而没有真知灼见，就不会有真正的善和高尚的爱。 声音演绎卢伟力，星期一至五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欢迎收听星期二晚岑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咁喺节目开始之前咧，我就要同各位听众咧就讲个比较意外嘅消息，就系我哋嘅文化界前辈啊，容若先生咧就喺上个星期六离世。咁啊，容若先生咧，大家都知咧，佢系喺香港嘅掌故学家。亦都係歷史學家，亦都係軍事學家，亦都係詩人，寫過好多嘅文章。咁啊，佢亦都係廣東廣西之友啊，亦都係廣東廣西嘅嘉賓之一。舊年我曾經邀請過佢第一次講過一次歷史，係通過電話嘅。嗰時仲係聲如洪鐘。咁佢今次離世咧，就佢啊，因為佢原名唔係叫容若嘅，佢原名叫劉成，日字下邊一個成功嘅成。容若咧係佢筆名，但係個筆名咧，據佢同樹人大學做過一次報人嘅口述歷史所講咧，就唔係佢自己安嘅，係當時期咧有個主筆咧話佢冇筆名咧，就話佢你依個人咧心胸狹隘，我同你安個名叫容若啦，比較個人比較寬容啲，咁所以佢從1981年開始咧就用容若依個名。咁啊，其實容若咧其實已經有另一個報人咧用咗都十幾年嘅啦，後來讓咗依個名俾佢。個報人大家都熟嘅，就以前新晚報嘅副行編輯阿楊麗君女士啊，咁啊佢筆名就叫偉妮，亦都用咗容若十幾年，後來又讓咗個容若依個筆名俾我哋今日已經離世嘅容若先生。咁容若先生以前有一個筆名叫銘庸，咁啊另外咧佢仲有一個名咧，我好中意嘅，即係同我哋廣東廣西有關嘅，叫做通天曉，即係乜都識。佢亦都係不都識嘅，佢係文字學家，寫一本書叫做《容若嘅咬文嚼字》，又寫嗰本書咧叫做係《挖出歷史嘅趣味》，有本書叫做《從以弱勝強嘅歷史》，同埋一本咧叫做係《開國智囊啟示錄》，所以佢好博學多才嘅。咁今次咧，佢就希望佢一路好走啊！我哋就好能夠好惋惜咧，佢走咗咧，令我哋好多對佢懷念。今年88歲啊！1933年出世，都是一個老報人啊，所以他就算是 而家呢啲咁樣嘅老布人咧，都已經係石果僅存嘅所剩無幾啦，所以我哋好懷念咧。今日又走咗一個，好啦，我哋今日開始翻我哋嘅題目啦。今日咧就個題目就係叫做冬蟲夏草。咁啊，有兩位嘉賓，一位咧就係阿歐正同博士阿 Don， 阿 Don 咧嚟過一次嘅啦，系咪啊？ 系啊系 啊。以前咧佢就喺医管局做嘅，上次嚟嘅事。而家咧佢喺科技学院做呢个系食品及健康科学系嘅副教授嘅教授，系嘛？ 我系DI 啦，我哋而家简称系啦， 或者叫啊。咁你亦都系中药药剂学理学士嘅课程主任。 系啊，我哋因为早两年就创办咗一个新嘅药剂学嘅学士课程嘅。 咁除咗阿歐正同博士咧，我哋另一位咧亦都嚟過我哋呢個節目啦，就係、是、中醫師阿廖少明，阿廖醫師。 係啊， 兩位都應該對呢個冬蟲夏草都應該有好多嘢講噶啦，因為而家香港人都好關心呢種又呢種咁貴嘅，我哋講三大名貴藥材，一個人參，一個就係鹿茸，一個就冬蟲草。咁啊，點解叫冬蟲夏草咧？因為有啲人咧簡稱叫做冬蟲草，有啲人叫做蟲草。咁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咁或者阿歐博士，你簡單介紹一下，其實呢種冬蟲夏草佢個名係點得嚟嘅？ 咁首先咧，我哋咧就冬蟲夏草咧就顧名思義啦，就係、是、佢冬天嘅時候咧就係蟲嚟嘅，咁夏天嘅時候咧佢就會生一條嘢出嚟嘅，咁啊好似草咁嘅款，咁啊嗰條嘢咧我哋就叫做個草體啦嚇。咁如果植物學嘅就叫子座咁樣啦， 子座 係啦，子座咁樣。咁佢冬天蟲嘅時候咧，即係其實佢本身咧就已經係又蟲，即係又植物又動物嘅一個複合體嚟嘅。係、哦。咁因為佢通常咧就係要兩個一齊嘅，咁所以其實生長環境啊都比較苛刻少少嘅。係。咁啊叫冬蟲夏草啦。咁如果淨係講蟲草咧，咁大家就要留意啦，因為咧佢冬蟲夏草咧，其實佢屬於一個蟲草屬啊。即係植物學佢有分類噶嘛，就有科啦、屬啦、種啦咁樣。咁如果喺屬嗰度咧，淨係蟲草屬咧都有幾百種嘅喎。咁如果淨係如果嗰個標籤咧，淨係標籤叫我賣緊嗰啲叫蟲草嘅話咧，咁嗰只咧唔一定係冬蟲夏草嘅喎。咁啊，我哋而家淨係即係而家平時即係講緊話煲湯啊，想買好貴嗰啲咧。其實得一個品種嘅啫，就係叫冬蟲夏草，即係要四隻字齊全嘅。 齊全啊！ 係啦、哦，如果淨係叫做蟲草咁樣，咦？咁其實佢買咗第二隻，可能好平嘅，而且可能又有少少副作用嘅，就叫亞香棒蟲草。 哦， 咁其實佢呢啲統稱都可以叫蟲草啊，其實，因為佢係同屬嘅一個叫做菌類啦，咁樣，咁所以就叫做大家就要留意一下啦，咁樣咯。 咁阿廖醫師啊。從呢個中醫嘅角度啊，呢個冬蟲夏草啊，從中醫嘅角度嚟講，佢有咩功效啊？ 嗱，從中醫嘅角度咧，其實冬蟲夏草咧就冇乜存在感嘅。 啊， 點解話佢冇存在感咧？因為冬蟲夏草嘅出現咧都幾遲嘅，喺清朝然後先出現。 嗯， 咁清朝。 即係咩唐代啊嗰啲咁啲中醫都冇提㗎啦。 冇啊，我諗同佢版同清朝版圖好有關係，因為清朝去向西係擴展到好緊要咯。咁即係基本上囊括咗蟲草嘅產區。 係。 咁就所以有蟲草出現咯，向中原。 哦。 咁蟲草因為係好後期咯，咁去後來嘅清朝嘅醫家咧就揾到個定位，就係、是。就話呢個蟲草咧個功效咧，專係醫呢個肺腎氣虛嘅， 係即係補肺補腎， 肺腎氣虛損耗性嘅咳喘 啊 咳嗽， 嗯， 咁佢最早記載啊一本中藥書啦，叫《本草重新》， 係 1757年，係乾隆年間出嘅。咁、呢本書咧，其實係。我覺得咧就係、是、好重要，因為咧佢將蟲草嘅功效啊個根本咧就真係好簡單地講出嚟。咁佢就話蟲草嘅，佢用咗13字啊。 哦， 13字就係甘平。甘平嘅意思咧就係指呢只藥嘅性味。 嗯， 中醫講中藥咧就有一啲。 就有啲方法嘅，就係講性味歸經。性味歸經，性係咩嘢咧？性係指咧藥究竟佢係屬於寒啦，屬於熱啦。咁平嘅意思即係不寒不熱啦。 係 味就去話係甘味咯，甘味通常都係啲補藥嚟嘅。歸經咁去指益腎益。是補肺益腎， 補肺益腎 係。咁即係話咧，呢只藥咧，其實咧係作用喺肺同埋腎，咁同埋咧係行呢兩個內臟嘅經絡。咁跟住咧，佢又講功效，功效咧就係話化痰止血。 係。 化痰止血，咁即係就好空泛。嗱，化痰我哋都知道會係止咳嗽咯。係。咁但係止血，想止咩血咧？咁佢跟住最後一句咧就有交代，佢就話以勞瘦，以係已經嘅以咯，勞係勞損嘅勞啦，瘦係咳嗽嘅瘦咯。咁佢基本上佢形容佢個功能咧係十三個字啫。甘平， 甘平， 補肺益腎， 係 以勞瘦，係咪仲漏咗？ 係咪坊間咪成日講話滋陰係咪滋陰啊？ 如果從佢個功用去講咧，佢係有滋陰嘅作用嘅。係十三字再重新講過，係甘平， 甘平 補肺益腎， 補肺益腎咁啊六個字啦。 咁跟住咧就係化痰止血。 咁啊咁啊十個字啦，仲有三個字。 跟住以勞瘦， 以勞瘦係。 咁即係其實咧，佢講緊佢嘅功效咧，係指一啲係專係醫一啲損耗性咳嗽。損耗性咳嗽包括啲咩嘢咧？係包括。可能嗰時都比較流行，就係肺結核咯， 係， 仲有就係啲慢性肺炎咯， 係， 甚至會有一啲，會有一啲而家講話免疫系統病態亢奮嘅哮喘咯。 咁係 COVID-19 咧，食佢有冇減輕嘅症狀咧？而家最大關心就係呢個。 如果根據我判斷咧，係冇可能嘅，係唔會嘅。 唔會醫好，但係會減輕咧。有幫助呢？ 人的身體很複雜，如果從中醫的角度，中醫用親都是一些複方來的。即是你不會有一味單用的藥呢，你可以解決問題。如果你說靠蟲草去 醫 COVID-19 COVID-19 是不可能的，靠蟲草去醫這個 Cancer 也都不可能。他說到說是以勞瘦化痰止血，其實他的意思是你是要適當地配伍加上其他中藥，然後才有機會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歐博士剛才廖醫師說到，就說蟲草是因為清朝時代乾隆年代，是不是乾隆年代開始向西擴展？ 乾隆年代開始有文字記錄，但係估計可能清朝初期已經 初期上市嘅時候已經開始向西擴展。咁我發覺到而家依個冬蟲草夏草咧，全部都係西北地區，都係高山地區，譬如話依個雲南、四川、青海，甚至甘肅、西藏，依啲地方都有冬蟲夏草喎。 係啊， 咁係咪佢哋係適宜喺個高山嘅環境生長咧？ 係嘅，咁其實咧，如果在西藏來說呢，其實他們使用蟲草的歷史會比較久一點，即是我們叫藏藥啦，這樣其實可能在唐代呢，我都都看過一些書，其實他說唐代都已經有記載，或者即西藏人他就用這個冬蟲夏草這樣，也都有些少的記載。那就他呢，其實他即是本身呢，他生產的我們常見就是叫做川草同埋藏草， 藏草 系啦， 有咩唔同咧？ 嗱，川草咧就个 系咪嗰个草嘅啲颜色唔同？ 佢系冇咁肥美嘅。 我听讲好似川草系一啲红个草条， 佢系有少少 藏草啊啡啲喎。 系啦系啦，咁川草佢系低海拔啲嘅，就喺四川同埋云南一带。咁咧就藏草咧就喺青海、西藏。近住呢兩係啦， 係咪嗰個地方叫拿曲啊？我 拿曲係啊，拿曲係啦， 嗰個西藏北部喎， 係啊，比較盛產啲啦，係啦。咁其實佢哋咧就佢海拔高啲嘅地方咧，咁其實嗰個從我話啊啲肥美啲嘅意思咧，即係其實佢個飽滿啲啊，佢會飽滿啲啦，同埋咧個顏色係有些少唔同嘅，係有些少唔同嘅。咁另外咧就係咧最近呢幾年咧，其實亦都有一啲地方咧， 譬如話不丹啊、尼泊爾啊，係咯，我諗市面上 不丹草啊，中叫不丹草，要嚟啊，你喜馬拉雅山南邊嘅山腳近嗰度先得喎， 係啊， 不丹邊度啫？ 咁其實都有生產嘅咁樣。 咁但係要係咪西藏最正嘅黃係咪叫黃金草啊？西藏嘅種冬蟲。 系啦，咁佢就靚啲啦，咁就我哋叫做道地啦，系啦，道地藥材咁啦，咁、 哦。咁、哦、但係而家一般人最容易搞錯就話，將冬蟲草，而家最常見我哋去食飯就叫做蟲草花，蟲草花煲雞，但蟲草花同冬蟲草係兩回事喎，係咪完全？ 哦，呢、這個兩回事， 差好遠， 差好遠啊！嗱，依家我哋即係有幾個概念咧，都要可以梳理清楚嘅。一個就是冬蟲夏草，頭先講咗啦，咁其實佢第得一個品種嘅啫。 嗯 啊、另外一個就是蟲草花、 啊、 另外一個就是蟲草菌絲體、 啊、 可能大家有聽過那些什麼菌絲膠囊、啊、之類的那樣、啊、其實這幾大類的東西其實我們都要分清楚的在購買的時候、啊啊 啊、樣但最大的差別我想阿高博士其實就說吳仲子他從中藥中醫方面的功效不同要醫師蟲草花就不是那回事了以來醫病冇啊， 係唔係嗰回事啊？咁但係 蟲草花喺中醫你有咩功效啊？如果蟲草花 嗱，蟲草花好真係 佢都係菌類嚟嘅，人工種植嘅真菌真菌嚟。 人工種植 其實咧，佢係有相似嘅地方嘅。其實咧，同類嘅中藥咧，最出名咧就唔係蟲草花，蟲草花中醫都唔會攞嚟入藥嘅，所以對於中醫嚟講都係 煲湯就得， 係煲湯咯。咁但係。對中醫真係有存在感啦，就係、是、一隻好耐歷史叫姜蠶。 姜 蠶嘅意，姜蠶其實係啲咩？ 即係蠶草嘅蠶。 係啊，其實就係真係蠶草，佢係受到啲同呢個冬蟲夏草一樣，佢係受到一啲真菌嘅感染，而 啊， 即係而病死啦。咁攞出嚟做藥啦。咁呢個姜蠶就好平咯。姜蠶個作用同蟲草係有啲相似嘅，佢都係。依一啲咳嗽啦，有驅風作用啦，嚇咁其實係都係有啲類似咁，但係佢就唔會有蟲草嘅神秘感咯。當你改名冬蟲夏草咁，即係你好多人你會有個錯覺，就係可以互換啫。你冬天就係蟲，夏天就係草咁，去夏天呢條草去到冬天咧又變翻條蟲，但係實際上係唔可以嘅。 嗱，歐博士，我就問你。會不會是蟲草花和冬蟲夏 草最大的分別呢我就不是從藥效那裡方面看個功效、 嗯、 是不是從價錢那裡看是不是相差很遠 相差很遠 現在冬蟲草賣什麼價錢是分一兩有些計每一條多少錢有些計每兩多少錢有些計每斤多少錢、 嗯、 你有沒有知道的價錢、啊、 知道知道 是多 少其實、每兩每條這些其實是講等級來的 是、 就是、 最高等最講最高等級、啊 最高等特級嗰啲啊，講緊廿幾萬，廿幾三萬。 廿幾三萬一斤。 一公斤。 一公斤。 係啦。 一條咧，幾百蚊。 係啊，幾百蚊噶。 如果一兩咧？ 一兩就 過萬。 係啊，過萬噶啦。 過萬噶， 一定過萬。 哦。 中等級嗰啲都八千噶，八九千噶。 我但係我見過你喺個一個，我見喺電視度見到一個訪問你，你介好似幫消委會分辨。何為假的冬蟲草？何為真的冬蟲草？係咪你有個故事 講埋俾 你？點樣分辨啊？依個最緊要，我諗聽眾最關心啊！哇，咁鬼貴，其實個貴原因可能係一個過物以罕為貴嘅原因啫。其實唔係因為佢正公牛，但係咁鬼貴，咁係咪一隻貴嘅嘢咧，就一定有好有假嘢出啊？ 係啊， 係啊，你容易分辨咧？ 其實咧，如果作為一個一般市民啦，其實難嘅。 啊！ 嚇、 啊， 即係上次即係我個節目，另外一個節目 嗰 集電視嗰度啦。咁其實咧，佢同另外一隻品種啊，頭先講嗰個亞香棒蟲草咧，乍眼望落去係好相似， 好相似。 起碼即係如果一般人睇佢，起碼都九成五啊！真係。 哦，即係要專家先咪睇到噶。 係啊，真係。 咁 因為要常睇同埋要經常睇。 哦。 係啦，或者係行家咁樣啦，或者行家咁樣。 咁好易呃人喎。 所以容易即係魚目混珠嘅，其實咁啊，上次 就九成相似啊， 都九成噶，係啊， 哇， 係啊， 咁恐怖啊， 係啊，因為本身佢嗰另外嗰只亞香棒蟲草咧，亦都係天然嘅， 哦， 不過係另外一個品種，佢、 哦、 亦都係有蟲體啦， 咁佢話嗰啲蟲草有八隻腳嘅，佢都講亞香嗰只假嘅都有八隻腳， 要很細微地去看咯，即如果、一般市民即他佢冇睇過節目或者冇睇過書嘅話，佢就係咁去買嘅話咧，佢冇懷疑有八隻腳啊！即係啦，阿飛哥你有睇節目有睇書，咁你計清楚哦，原來有八隻腳， 有八隻腳，或者中間四隻， 係啦， 上高三隻，下低尾嗰啲一隻啊嘛，係 啦，好清楚咁樣八四對腳， 四對腳係 啦，就八隻咁樣好清楚。咁啊，呃你就呃唔到噶啦，應該咁啊。但係好多人其實佢未必清楚。如果你真係咁罩眼望落去，真係九成似噶啦，其實。 哦。 係啊。 你主要喺腳嗰度分，但係嗰啲環咧。 腳同埋環。 環幾多環？ 係啦，環紋咧就係普通嘅蟲草咧，個紋咧就好清晰嘅，一圈一圈咁樣嘅。咁亞香瓣蟲草咧，可能佢嗰個菌侵襲嗰個蟲嘅時候咧。佢將嗰個蟲嘅皮咧，一般咧都會整破埋啊，所以咧就好模糊少少嘅，佢、比較模糊，個環又唔清楚。咁、另外有一個咧就係嗰條草啦，咁嗰條草咧有啲咧就係兩叉嘅。 哦，兩叉一定錯，一定假。 兩叉一定假， 係啦。又話俾聽眾聽，咪見到啲蟲草咧，嗰條草係兩叉嘅， 係啦， 分叉就一定假。 係啦，係啦，咁啊。上次嗰個節目咁，其實都揾到啲兩叉，咁其實嗰啲咧就唔醒目嘅，醒目嗰啲咧，咁係咪將啲兩叉整走咗咁咪得咯？ 係係啊，即係賣嗰個，見到兩叉拎開，咁人哋一見到話你會有啲兩叉嘅，肯定就成批都假噶啦。 係啦係啦，咁啊上次嗰啲都明顯有兩叉嘅，係啦，咁明即係所以三個主要嘅特徵啦，係啦，個草啦，兩叉啦。個蟲體嘅環紋啦， 咁嗰啲亞香菌其實個成本係幾多啊？相差幾遠啊？睇佢暴利暴成點樣？ 亞香咧其實咧就我哋以前咧就做蟲草研究啦，咁啊就亦都有人即係兜售我哋嘅，咁啊就問啊，其實我哋都有亞香菌蟲草，你哋會唔會攞嚟做研究咁樣？咁啊大概佢報個價咧就係講緊。不過講緊都 一公斤， 係一公斤，一公斤咧就講，即係我講依家講緊十年前，我而家唔知道，都要成兩萬蚊嘅。 兩萬，咁嗰啲廿幾萬啊嘛。 係啊。 你話真貨真嘅冬蟲草廿幾萬一公斤， 即係嗰啲係特級啦。 咁咪十倍啊！即係暴利十倍啊！ 係咯。 啊，暴利十倍啊！ 係啊。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要播首古巨基嘅歌，大家兩位知唔知？嗱，依個係歌我揀嘅，我揀古巨基，你知唔知點解我揀古巨基歌？ 古巨基 你唔够我八啦。 有咩新闻啊？ 歌坛传闻啊，古巨基啊，长期食冬虫夏草嚟保肺唱歌嘅。 系啊， 所以我特登要听下佢首唱呢首歌《我的太迟》，睇下似唔似有冬虫味道嘅风格，冬虫夏草嘅风格。我长期食冬虫夏草嘅古巨基啊。好啦，听首古巨基嘅《爱得太迟》。 死党早晚共对，各也扎职以后没法畅聚，而终于相约到，但无言共对，疏淡如水。日夜做见爸爸刚好上身，却霎眼看出他多了皱纹，而他的苍老感是从来未觉，太内疚担心。最心痛是爱得太迟，有些心意不可等某个日子，盲目地发奋，忙忙忙其实自私，共存也习惯，有压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爱需要及时，只差一秒，心声都已变历史，忘记亦放肆，见我爱见的相知。要问要怎么也好，偏要推说等下一次。我也觉我体质仿似下降，看了正得到时别要太忙，而影碟都扫光，但从来未看，因有时光。日夜做草的钱都应该够，到圣诞正好讲，跟我

因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极端天气例如旱灾会变得更为频繁。如果天然集水区无法复原，依赖淡水生存的人类和其他动物又将会何去何从呢？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翻翻嚟星期二晚嘅广东广西，我哋嘅话题叫做冬虫夏草。咁喺直播室度有邱正同博士，有呢个廖少明中医师，同埋主持岑日飞。咁啊，邱博士，我谂起嘅成语咧叫做雀巢鸠占啊，可唔可以用喺冬虫夏草嗰度咧？ 嗯，都可以嘅。 因为嗰条虫叫咩虫啊？系咪叫佢要蝙蝠蛾？ 系 蝙蝠蛾。咁嗰条虫咧？就是依个雀嚟嘅，个雀巢嚟嘅。咁佢而家俾嗰啲真菌入咗去嗰度， 霸 晒 佢， 吸晒嗰啲营养。 系啦， 咁咪就系雀巢，直情系典型嘅好 typical 嘅雀巢鸠占。 系啦系啦。 啊， 咁佢咧就因为 仲整瓜佢。 系啊，同埋佢都几特别嘅，佢唔系条条虫都整嘅。 系咩？ 系啊， 有啲拣嘅，我唔知喎呢样嘢。 佢会拣嘅，原来咧即系因为其实虫草咧，因为佢咁贵咧，其实。好多年咧，都想人工種植啊，咁啊想模仿下佢啦，即係按照唔同嘅温度啊、濕度啊、高即係可能嗰啲嗰啲大氣壓啊嗰啲啊，咁啊都模仿下佢，或者攞啲蟲啊咁翻嚟啊啲土壤啊咁樣試下種植啦，咁樣養殖佢啦。我原來咧都有發現咧，原來咧佢太即係啲蟲咧太 B B 嘅時候咧，佢又唔會佔佢嘅喎。咁啊，太成熟咧，啲虫咧个抵抗力就大强咗啦嘛，又唔会嘅、哦。佢系某一即系佢个虫嘅年龄咧，系要去到某一个阶段咧，就系、是、容易可能生病啊。 哦， 系啦，系啦，又未必又容易生病嘅，可能佢太细，佢又唔中意咁样嘅。咁、哦、啊，变咗咧就都 又唔细又唔大。 系啦，又唔细又唔大， 又有病。 系啦， 趁你病就攞你命。 系啦，咁啊占咗佢，占咗佢之后咧，就慢慢生啲菌丝出嚟啦。生下咧就到春天嘅时候咧，因为占咗佢嗰啲咧就系菌嚟嘅。咁一啲菌咧就到春天，即系好似我哋平时春天都见到一啲蘑菇发芽啊，啲蘑菇爆出嚟咁啊，系咪？咁其实啲菌咧就好中意春天嘅时候咧都会萌发嘅。咁啊春天啊，等啲雪融化嘅时候啦，喺西藏嗰边。咁咧佢就會爆一個子座出嚟，咁佢子座即係嗰條草有咩用嘅咧？咁哦，原來係佢個繁殖嘅器官嚟嘅。 哦， 係啦。 哦，繁殖器官。 繁殖器官嚟嘅，個子座係個繁殖器官嚟嘅。咁佢爆咗出嚟之後咧，佢咧就喺即係最即係喺上三分一部分啦。咁佢上面咧就會圍喺入邊咧，咁佢咧就有一個咁咧生咗一個叫做子囊啊。 哦， 一个圈一个圈咁围住佢，咁之后就会爆啲孢子出嚟嘅。 系 啦，咁啲孢子咧咁啊爆咗出嚟，咁佢咪飞到周围都系，咁下年又侵第二啲虫咁样咯。咁佢呢个就系佢成个嘅一个生长周期。咁所以其实佢侵占咗人哋之后，佢仲要繁殖埋噶啦。 系 喺嗰度吸埋啲营养，咁样啦。 哦，咁但系一个冬虫夏草啊，你系虫嘅部位。是有益還是草的部位有益 呢？其實它草是佔有大部分的，其實。 哦，即是吃草，不是吃 菌。即是草連入面蟲入面的菌絲。因為草和它入面的菌絲都，因為那條蟲已經被人家霸了嘛。那其實就是菌的部分。 哦。 即是草加上蟲入面的菌絲，是啦，就佔了大部分。這樣咯。 咁啊，廖師師啊，如果從中醫的角度去看，是不是这个 食冬蟲草是不可或缺，其實可不可以有替代品？因為它貴得滯。咁你話可唔可以？哎呀，個病人話我縮唔起喎，你開冬蟲夏草俾我，咁你可唔可以開個遞劑？就都有大致上個補肺補腎嘅功效，但係唔需要咁貴嘅藥材咧，替代品咧。 嗱，其 實係咪佢係好嘅？即係物有所值，貴都係值得嘅，因為佢好好。咁你站喺中醫立場，你覺得係咪非佢不可？如果真係食咧，個病會好快啲。 嗱，如果站喺中醫立場咧，就絕對係唔會非佢不可啊。因為中醫過去兩三千年啦，冇蟲草日子係佔大部分喎。蟲草出現係最近呢兩三百年先開始， 係 清朝係三百年啦都。咁其實蟲草去作為一個新嘅藥材啦，去。是掙扎都好辛苦咧，揾出路嘅。咁最初其實喺清朝咧，基本上係冇乜中醫啦，攞去係入藥開方。咁佢唯一係成功咁，即係令到人知道佢對一啲損耗性嘅肺病係有療效咯。咁就會做一啲食療咯，主要係呢一方面咧。咁就如果你話要中醫開方咧，其實係去到清朝末期咁，即係有一啲瘟病學派嘅大師。咁瘟病學派佢哋嘅療效有啲一啲問題啦，咁佢嘗試用一啲新藥啦，咁啊試過用蟲草嘅。咁根據記錄咧，佢都話啊，用蟲草醫一啲慢性嘅咳嗽嘅病係有效嘅。就係咁啦。咁就其他解放咗之後都有一個。所謂國家級名醫啦，都試過係用嘅，但係之後啦，嗱以前蟲草就好平嘅，但係而家就好貴咯。 係 平嘅時候都唔係好多人用，咁咁貴嘅情況底下，更加唔會有人用。咁即係喺而家呢個咁嘅情況咧，我諗大部分人都係會單獨攞嚟做補品。如果你話要入藥嘅話咧，我諗就應該就。冇乜機會啊！唔會有中醫攞蟲草嚟入藥。 但係阿高博士咧，頭先提到咧，你話藏人咧已經唐朝嘅時候已經有記載佢哋用蟲草啦。咁我知道咧，就係頭先阿廖醫師講你係中醫，我就想問下你，唔知你有冇研究？你都係研究中藥嘅，係咁但係我哋知道有藏醫嘅，喺藏醫個傳統其實係咪有蟲草醫個藥方用喺醫人咧？因為我對藏醫唔熟，唔知㗎，我唔熟，我完全不懂。中醫就話涉獵， 係咁其實佢係有記載啦，因為其實喺藏文裏邊咧，因為其實我就都去過西藏考察嘅， 係 咁咧就即係我都去考察過啦。咁其實亦都就蟲草呢件事咧，咁都去考察下咁樣。就其實咧，佢哋咧藏文嚟講咧，佢哋都知道其實呢個蟲草咧係有嗰個補嘅功效嘅，佢哋知道嘅。咁咧就甚至咧就有即係嗰個帶領我哋嗰個人啦，其實佢哋話佢哋細個咧，即係佢哋去放牛羊嘅時候啊，咁樣自己見到都會摘嘅，佢會摘翻嚟嘅，佢哋知道嘅，即係知道啲好嘢嚟嘅。咁啊，佢哋話細路仔嘅時候食咧，即係細路仔血氣方剛嘛，小朋友咁啊，咁啊佢哋食咗咧係會流鼻血嘅。 哦，即係老人家先適宜食，老細又唔適宜食。 即係佢。本身細路仔都有好多好多類型啦，當然係咁佢自己食咗咧，佢就話我食到流鼻血，因為其實佢自己係男仔啦，咁又真係佢體格比較強壯啲啊，咁佢體格強壯，咁即係唔可以即係當為一個好似即係點講啊，日日食餐餐食咁樣，其實因為其實佢都有一定嘅一個雖然佢係金瓶咁，其實我自己就覺得佢有少少平補嘅， 平補 係啦係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我哋中醫藥通常都係咁嘅，你覺得嗰隻藥有冇效？反而咧，你由一個正向嘅方法咧，你好難證明佢嘅、哦。即係譬如人哋話啊，究竟你係寒涼嘅體質定係熱氣嘅體質啊？咁啊，如果你係話你係寒涼嘅體質，你用寒涼嘅體質真係去飲杯涼茶，真係會暈嘅。係啊，咁你反而熱氣嘅體質，我飲咗涼茶，我覺得冇咩特別啊，冇感覺啊咁樣。咁其實呢個亦都係一個例子，就係話嗰個即係帶我哋講解俾我哋聽嗰人講， 佢话佢细个食到流鼻血，所以佢就唔敢食嘅。咁因为其实本身佢自己体格比较强壮，体格强壮嘅时候咧，咁其实就可以唔需要食咯。 咁我想问一问啊，因为据讲你知我一啲朋友咧，佢哋好中意储存中药嘅。啊，刘医师，中药系咪可以摆好耐啊？ 我谂就真系睇下你个。 如果摆喺冰格度得唔得？ 摆喺冰格 啊？冰箱喺雪柜度。中药可以摆几耐啊？ 呢、這个就真系好，我谂每只中药都未必。 未必唔好摆太耐。 同埋系睇你真系你嗱，中药去会经过一个炮制嘅处理阶段嘅，咁即系你做得有几干燥咧？咁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咁所以咧就真系可能放一啲干燥啊、抽濕。 香港好湿嘅， 你有啲抽湿嘅柜啊，或者系稍微 摆冰箱咪得咯。 玩冰箱呢、這個都 OK 嘅， 係你譬如黨參啊，嗰啲咁嘅天麻嗰啲，全部啲拱曬冰箱度。 呢個都 OK 嘅，呢個都我相信都。 咁同蟲草可以擺幾耐？嗱，我聽我講法就話，頂多年齡好咯，唔好太耐喎。 嗱，蟲草 年齡之後咧，拎佢出嚟咧，你 冇咗味， 變咗粉啊！ 哈哈哈， 或者冇咗味啊！ 嗯， 或者冇咗味啊！ 嗯， 係嘛？因為話好似又唔知啊，問阿歐博士，即係話其實佢唔同地方嘅蟲草嘅味都唔同喎。即係話如果係西藏嗰種蟲草咧，就係啲牛奶味酥酥地喎。 嗯。 如果係青海嗰啲就好似嗰啲草菇味。 草菇味。 草味喎，有啲唔同喎。一問下佢別鑑別咧，蟲草係真定假？要問下佢味。如果冇味嗰啲就可能假嘅。 是的，如果即正常即正品那些呢，通常呢即打开个即售货员啦，咁佢打开个盖咁都会闻到一啲香味嘅。 闻到啲味嘅。 係啦。咁其实可以摆几耐呢，咁中药就好得意嘅，即廖医师讲啦，隻药唔同。咁我哋有二层啊，即好似陈皮半夏咁，陈皮摆越来越好啦，当然係咪。咁至冬虫夏草可以摆几耐呢，咁咁其实呢就它是放得冷的地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呢就推测它呢，因为冬虫夏草本身就在雪地那出来的嘛， 是高山， 是啦，高山，那它等 3000至5000米的， 是啦，那其实它也都即是人家西藏那些有那些别名呢，叫做冰锥， 冰锥， 是啦，或者叫雪锥，锥就是锥虫的锥，即是它是虫来的嘛，所以其實它應該是凍的地方是可以的。反而呢香港的潮濕啦，又就即真的千萬不要放十運，很容易蛀蟲。是的，如果放冰格呢又不行，你剛才說得對，放太久冰格它會變粉的。 哦， 是的，最好就放普通雪櫃，即是冰箱，就 冰箱那些冰箱放菜的地方。 是的，是的，摆菜高啲啦。 咁我又想问欧博士啊，你鉴定嗰啲虫草真假，咁啊点样为之好嘅虫草或者唔同，就系咪睇佢个重量，定系睇个长度？系咪嗰条虫越长，嗰只虫草就越好，或者系摸落去个有份量嘅重嘅？ 嗯， 咁就睇佢个重量，定睇个长度？ 系咁啊，除咗头先讲咗真假啦，咁另外咧就系讲紧佢靓唔靓啦，咁样。 但系咪越大只越好？越大条、越大条越好。 而家咧就系卖紧咧，真系越大条越贵嘅。 啊， 咁系咪越大越好咧？系咪越有效咧？咁其实亦都冇一个好详细嘅临床去证明啦，吓。咁但系咧，反而咧就系我讲紧同级啦，即系譬如同级，佢俾一盘你拣。啊！你揀邊啲咧？嚇、啊！咁佢已經俾一盤你揀啦。咁啊，你覺得條條都差唔多樣係咪？咁、其實就唔係嘅。咁咧就盡量咧就唔好講揀嗰啲咧。佢個即係我咪話個草體上面咧個上三分一咧，佢係繁殖噶嘛。盡量咧就唔好揀嗰啲咧，就個繁殖嗰、那個已經佢繁殖嘅時候咧就會膨大嘅嗰、那個位。即系会胀啲嘅，咁嗰个咧，其实你如果用放大镜或者显微镜一望咧，咁其实佢咧已经就快散啲孢子出嚟噶啦。咁嗰个咧就已经就快开花啦。其实拣即系如果系我哋植物嚟讲啊，就快开花啦。咁我哋咧就拣一啲咧系上面咧就成条一条系咁尖上去嘅，就呢啲就会比较丰满啲嘅。跟住证明佢即系证明佢咧，其实啲营养咧仲喺入边。系啦，咁如果等到佢已经 開花啦，爆曬出嚟，上面咧個指咗個位膨大嘅話咧，咁你變咗咧就可能佢咧個蟲個蟲體咧，佢都會輕泡泡少少嘅喎。咁啊，揀啲即係個蟲同埋個蟲本身亦都係個實淨啲嘅，實淨啲嘅。咁啊，我哋通常咧就同個採收期亦都有關係。咁啊，早期少少採收嗰啲咧就係啱啱融化，即係啲雪啱啱融化嘅時候咧。咁咧，可能四五月咁啦，咁啊融化嘅时候咧，佢嗰条草咧就啱啱爆出嚟嘅啫，咁啊嗰个虫咧就比较饱满啲嘅，咁啊到咗啊六七月啦，咁咧就你见到佢咧就开始咧就上面涨咗啦，咁佢就准备开花，嗰啲草咧个虫咧都冇咁饱满嘅，佢啲营养咧佢会扯咗上去嗰个开花产子，即系繁殖嗰度啊。 咁啦，歐博士嗱，依市面上有個銷售就叫做新鮮嘅蟲草同埋乾嘅蟲草嘅兩種唔同。 係啊，係啊。 咪新鮮嘅好啊。 嗱，新鮮嗰啲咧，咁其實咧就都係近呢幾年有啲即係急凍技術啦，咁樣。咁其實咧呢度咧都有一個留意嘅位嘅。咁其實新鮮嘅都首先要煲熟先食得啦，就唔係生嚼嘅。咁都要煲熟嘅。咁新鮮嗰啲咧，咁其實咧就係因為近呢幾年有啲冷凍乾燥技術啦嚇，咁啊或者啲速凍保鮮技術咁樣咧，就令到佢可以新鮮就可以俾即係俾大家食用到啦咁樣。咁其實佢呢個技術咧就就係頭先所講啦，佢有啲脆粉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嗰啲乾燥嗰啲依家嗰啲生果片啊。或者嗰啲菇類啊，咁其實都有整一啲即係乾燥，即係新鮮乾燥，即刻急凍嗰啲。咁其實呢一類咧，有一個咩位咧，就係咧有啲技術做得唔好咧，你煲咗之後咧，唔知佢係個技術做得唔好，煲咗溶咗，定係佢真係本身嗰條嘢就係溶嘅。係， 所以情願買乾。 係啦。 仲平啲添，可能 大家明系啦，大家明白。如果你嗰条嘢本身系用，咁啊应该系唔系嗰样啦，系啦， 即系稳阵啲系嘛， 系啦稳阵啲。 咁啊，同埋你阿廖医师赞成，与其当药，不如当系煲汤好啲。虫草虫冬虫草煲汤，你唔会反对啦，补身啊嘛。 佢唔会，佢系当系食疗咯。咁食疗即系我谂最耐历史同埋。即係最多人做咧，就係攞嚟燉水鴨。 燉水鴨係啦，蟲草燉水鴨。燉水鴨，但係問題要燉幾耐？係咪一燉嘅時候，我燉個水鴨燉兩三個鐘頭，我養個三兩燉，有聽人講話，對最後嗰廿零分鐘先要擺蟲草喎。因為你問嚟，如果老火湯，你譬如你煎中藥煎藥都係㗎，你煎到成幾多碗水，你都有個時間，唔會俾佢煎太耐㗎，係嘛？你啲蟲草就由頭到尾。抌落去燉湯，燉咗成兩三個鐘，嗰啲可能嗰啲冇曬啲價值啦，已經。 我諗即係要睇下佢嘅即係成分裏邊究竟會唔會有啲揮發油嗰類嘅嘢。即係如果你有嘅話，咁當然啦，就真係唔可能係煮好耐或者燉好耐。同埋燉嘅過程，佢已經令到個所謂火力啦，已經温柔好多。 要温柔好啊！我哋聽首歌，然後翻返嚟繼續我哋嘅話題，講冬蟲夏草。張國榮唱嘅《春夏秋冬》。 秋天該很好，你若尚在場。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冬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宽。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冬香。或是外间低温，这样长。 能同途偶遇在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我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双，笑着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一传媒工会发表声明指，今日同管理层会面，获悉如果星期五董事会决定《苹果日报》停刊，网上新闻最快会在当日深夜起会停止更新，周六出版的《苹果日报》亦将会是最后一份。工会指出，《苹果日报》经历创报以来最动荡的一星期，包括警方引用香港国安法拘捕五名高层和编采人员，集团三间公司资产亦被冻结，导致无法咨询。昨日董事会虽然未有确实停刊的决定，但同事明白公司短期内或无可避免结束，公司豁免离职同事代通资金，做法值得肯定。工会将会继续就停刊后的离职安排和管理层保持联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说，《苹果日报》涉嫌违反国安法的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不宜评论。至于是否会解冻部分资产，政府会依法办事，交由保安局局长决定。他强调会按国安法认真严肃执法，不会令到法律形同虚设。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今次执法行动同一般正常新闻工作无关，不可以说事件牵涉新闻机构或机构负责人，就是打击新闻自由。机构负责人亦都不可以用新闻机构作为保护罩而不守法。他又说，听到美国政府回应苹果日报高层被捕事件时，提到不应该限制就新闻事宜和外国交换意见。他说，有关事件不涉及交换意见，外界不应该淡化违反国安法的影响，亦不要美化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汇丰银行通知客户，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由下月26号起只供香港客户在香港使用，如果香港客户在香港以外地方使用或下载网上或流动理财，汇丰未必获准向客户所在地区提供相关产品或者服务。汇丰其后解释，香港客户可以如常在海外使用网上及流动理财服务，没有更改相关服务的计划，为客户带来不便而致歉。本港新增7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累计确诊个案11896宗，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5宗。新增的7宗确诊个案，其中6名患者由印尼抵港，全部是外佣，当中4人带有 L452R 变种病毒。当局说，由于加鲁达印尼航空营运，星期日由印尼雅加达飞抵香港的航班 GA876 有4名乘客经抵港检测确诊，卫生署引用法例禁止加鲁达印尼航空营运的客机本月22号至7月5号由雅加达抵港。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0点，上升6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41点，上升1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7，日元110.79，瑞士法郎0.92，加元1.237，人民币6.481，英镑对美元1.392，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53，新西兰元对美元0.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6.35美元，卖出1,776.8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密云间中有骤雨，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四初时仍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几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系其中一个最有效嘅方法，令生活可以快啲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教授， 你有一啲嘅上呼吸道嘅病毒啊，或者唔舒服啊，或者系发烧咧，其实我哋都建议咧系嗰个接种者咧系将嗰个接种嘅时间咧系推迟，直至到佢系真系退咗烧啦，好翻啦，先令接种嗰个疫苗。另外一啲咧就系讲紧系佢本身有一啲敏感嘅情况，我哋有一个敏感嘅门诊咧。是等接种者咧，经过一啲嘅筛选同埋一啲嘅测试，跟住咧先睇嗰个嘅敏感嘅门诊咧，系接种嗰个疫苗。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无限量宽推高商品，通胀带动资产价格上升，下半年投资市场继续上半年格局。 炒通胀噶，咁就算加唔加息都好，都炒到残啦。铜咧，阿爷话要倒啲国储铜出嚟，得水又散水，咁你点玩啫？ 一桶金6月26日下午举办最后一场2021投资月论坛，请嚟独立股评人胡孟清同大家分析详情，请留意每日三节一桶金节目内容。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保罗·奥斯特的自传《失意录》最令人觉得心有戚戚的，不只是他毫无保留地描写做作家的经济压力，而是一个作家被贫困逼向绝境之后所经历的那段自我否定的过程。 奥斯特在山穷水尽的时候，眼见屋企还有老婆仔女要养，他多年来终于第一次冒出一个暂时弃不从商的念头。他想到自己小时候曾经发明了一个用普通啤牌来玩棒球比赛的游戏，就算知道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但他都想奋力一搏。 于是他设计卡牌，修改游戏玩法，然后到处这样去疏通人物，还穿着衣柜里面唯一一套西装，拎住公事包去到玩具店那里推销。但他不是被人用很冷漠的态度羞辱，就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希望去到苦等消息，但最后都是落空。 创业失败之后，奥斯特心里面始终离不开写作，但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已经跌入谷底。他说，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写小说能够换取现金。为了销量着想，奥斯特写出了娱乐性高的侦探小说，但就算是这样，他仍然坚守作家的底线，写出了一部他认为够资格出版的作品。不过现实的铁拳再次无情地打垮了他。他这样形容，就好像妓女一样，我已经将稿费压到最低，但仍然无人问津。在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的绝望。 在自传中章， 奥斯特只是很淡然地说自己经历了分娩和父亲离世。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出版了那本曾经无人问津的侦探小说。虽然他一句都没有说到后来怎样成功，但他终于可以抬头挺胸写了全书最后那句，为运饭吃而写书之举到此为止，出卖灵魂之举到此为止。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失二六》，作者保罗·奥斯特，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我哋话题讲呢个冬虫夏草。咁啊，直播室度有欧正同博士，有呢个廖少明中医师，同埋主持岑日飞。咁头先我哋啱讲起咧，用冬虫草嚟煲汤，冬虫草呢个水鸭汤，我谂好多人都饮过啦。哦，应该好贵系嘛？呢、這个应该都唔平嘅。如果真系用冬虫草嚟煲，咁我又谂起咧。歐博士，其實可唔可以唔煲湯，要飲一啲叫冬蟲草嘅水都得嘅？ 即係就咁煲 水嚟煲就煲水飲咯。 就咁煲水燉水係嘛？ 浸水咯， 都有嘅，都有的。 冬蟲草茶都得嘅喎。 都有，亦 簡單啲喎，唔使煲湯咁大陣仗。 係啦，甚至有啲咧就係磨粉入膠囊嘅。 哦， 都有嘅。咁我哋即係但係咧就如果係冬蟲草的膠囊呢，咁呢就大家呢亦都要留意一樣嘢啦。咁因為呢就 市面有咩賣㗎嘛，因為 有嘅係啦。咁呢就睇清楚佢寫緊係冬蟲夏草啊，定係寫緊係蟲草菌絲體。係、 哦、 啦，因為呢就好多蟲草菌絲體呢都入咗膠囊嘅。咁咩係蟲草菌絲體嚟嘅呢？咁原來幾得意喎。咁、哦、我哋呢就要將我哋個即係嗰個再要縮細啲啦。原來咧喺個冬蟲夏草入邊咧，除咗冬蟲夏草菌咧，就仲有第二啲菌嘅。 係， 即係譬如話我哋 即係好多嘢入侵㗎。即係嗰條蟲 係㗎，其實佢係幾即係都有其他嘢嘅。係，咁呢個都正常嘅。即係譬如我哋想象下，即係譬如我哋見到一個蘑菇咁樣，其實蘑菇除咗佢自己個蘑菇菌之外，可能嘅蘑菇周邊都有其他嘅一啲唔同嘅菌嘅，我哋大氣空氣中啊，亦都有唔同嘅菌，係咪？咁啊，所以其實咧，喺冬蟲夏草裏邊，佢分離出嚟，哦，原來咧而家咧喺個中國藥典咧係有五種嗰啲菌啊，係可以咧就人工培植，就叫做蟲草菌絲體咁樣嘅。咁啊，但係咧， 五種 係啦，五種目前係五種啦。咁但係咧。即根據2015年的藥典，其實呢它這五種呢它、那個、我剛才不是說的科、屬、種的關係的，說這五種呢它的直頭不是那個冬蟲夏草屬的、但它是第二些菌來的，但它呢就生起都是生在那條蟲那裡、即都是那個冬蟲夏草那裡找到的、這樣咯、就將 這不同的品種呢人工繁殖啦，咁人工繁殖之後咧，就多數咧，就係粉狀嘅，佢培養出嚟咧，就將佢整乾咗啦，咁啊粉狀就入咗膠囊，咁啊蟲草菌絲體，咁啊都常見到嘅喺啲保健品嘅店啊，咁都有銷售啦。咁咧就以往咧就咧就都淨係標籤係叫蟲草。嘅膠囊咁樣，以往嚇，咁啊近呢幾年咧就都有規管嘅。就如果你係嗰啲菌絲體嗰啲咧，你就應該寫清楚叫做蟲草菌絲體，係啦。咁就唔好話聲稱自己係 蟲草膠囊， 係啦，蟲草膠囊咁啊好混淆嘅，令到人哋。咁咧，我喺即係早期啦，都有啲研究咧，就係 啊，其實原來咧都即係比較早期嘅呢、這個研究係，咁咧就都購買下市面上嘅一啲膠囊啦咁樣。咁佢哋咧有啲咧就聲稱自己咧係天然野生冬蟲夏草咁樣。咁啊呢啲咧原來咧好少噶，好少膠囊咧就係、是。是我哋想象中，你是不是真系一条虫冬虫夏草打粉？ 冬虫夏草熟的虫草菌尸体变成粉，咁先叫最最正宗。你话佢有啲唔系属于个冬虫夏草熟噶嘛？ 系啦，即系有几种嘅，有啲咧就话自己系冬虫夏草，即系我哋头先讲紧啊，冬天系虫，夏天系草嗰条嗰条嗰条虫草啦，就系将佢打粉。咁其實呢啲咧係比較少嘅，但係有市面上係有嘅。原因咧就我就都問過啲即係啲商界朋友咧，佢話都係少嘅，因為咧我哋冬蟲夏草咧就比較貴啊。咁有啲咧就會將即係可能有啲斷咗嗰啲咧，咁啊賣得冇咁貴噶嘛。咁或者唔知斷咗一段，可能斷咗三四段嗰啲咁樣咧。就好难即系再卖到一个高嘅价钱，就将佢 打成粉， 打成粉咁啊都有，不过比较少。原因咧就是、因为咧，其实咧原来开一个机打粉整胶囊咧个损耗都几大啊，系啦，咁啊有嘅。咁另外一款咧就系话嗰五种提出嚟，即系五种菌啊，嗰五种菌，咁咧就喺个虫草嗰度咧就即係提取咗出嚟之後咧，再人工繁殖嗰啲咧，就可以應該叫做冬蟲夏草，即係或者叫做叫做蟲草菌屍體，係啦，蟲草菌屍體嘅膠囊，咁樣就比較正確啲嘅。咁但係咧喺我哋嘅調查裡面發現咧，原來咧就算係蟲草菌屍體嘅膠囊入邊咧，都唔係裝蟲草菌屍體嘅喎。咁我哋我呢個咧我就發表咗個論文嘅。咁咧佢咧就係入面裝咗咩咧？咁啊，其實就好容易去鑑定佢嘅啫。我哋咧就將啲膠囊嗰啲粉就擺咗喺嗰個顯微鏡嗰度，咁啊睇佢係咪啦。咁原來咧都有相當一部分咧係嗰啲其他嘢嚟噶，黃豆粉啊、綠豆粉啊，咩都有噶。 哦，哇，咁都咁死。 係啦，咁啊，因為其實咧就容易即係鑑定出嚟噶，因為豆類嗰啲結構咧係一啲植物種子啊嘛。咁啊，同菌類嗰啲結構完全唔一樣嘅。咁啊，擺顯微鏡嗰度咧，就一望就哇，完全唔同嘢嚟嘅。咁啊，甚至有時會見到澱粉啊嗰啲咁樣。咁如果從菌屍體，佢唔係澱粉質嚟噶嘛，所以顯微鏡下就會比較清楚啲啊。咁樣咯。 咁啲人買嗰啲唔知喎，原來食緊黃豆粉，食緊澱粉，唔係食緊蟲草粉喎。 係啊，所以其實咧嗱，而家特別係咧網購咧都比較流行啊嘛。咁咧就以往我都有啲朋友咧，咁其實佢哋都問過咧，咁網購咧，你嗰啲蟲草菌屍體嗰啲粉咧，可以係好平我買到，因為原材料啊嘛，咁你攞去入膠囊啊之類咁樣，咁其實咧就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嘅，個價錢都可以相差好遠，係啊。 不過依個題外話，我想問阿廖醫師，而家啲好多中藥含啦，你變成膠囊變成粉。其實你站在一個中醫的立場，你贊成是不是煎藥正宗的普通的要煎藥其實是好過變成藥粉？ 這個我就不贊成的、 啊、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現在最近這幾年呢，中藥的種植、 啊、 就真的是萬山遍野、那個、質量是很難控制的、嗯啊、當然理論上你是煎藥是最好的， 最好的。 如果你每一隻藥的質量都是最好的話，那煎藥就一定是無敵的、 嗯、 但這個很難的，你可以想像一下，譬如好像北芪、 嗯、 你經過藥材店，你見到訂出來一包一斤100元、嗯、即是你都會很多一些、太太啊去買一煲湯、嗯、但是北芪貴的話呢，你可能講緊係千幾蚊啊，或者兩千幾蚊一斤啊，甚至仲貴啲喎。咁即係話你煎藥係最好，就好 depends on 你係用啲咩 quality 嘅中藥。 係。 咁同埋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啲殘餘農藥啊，或者重金屬 的剩余啊，究竟會唔會超標咧？咁你作為消費者，你都好難可以猜得到。咁但係而家嘅所謂濃縮中藥啦，我覺得相對嚟講咧係比較穩妥的。因為你濃縮中藥佢嗰、那個、成分啊、含量啊，咁你都係要滿足即係、就是、國家的標準嗰啲要求。 有個監察機構。 係啊。咁同埋我睇翻最近呢幾十年啦，咁中藥咁當然啦，係中國係生產大國啦。咁但係發覺原來中國嘅草藥出口咧，個佔嘅比例咧就好低嘅。嚇、原因都係俾殘餘農藥啊，或者重金屬超標啊，係棘住咗。咁但係如果係一啲所謂濃縮嘅中藥啦，反而出口咧仲會好啲嘅，因為係方便抽檢啊嘛。嚇、咁我係贊成係用 濃縮中藥， 用呢個濃縮中藥。 因為阿博士咧，你都係咪贊成用濃縮中藥，唔用翻藥材嚟煎啫？ 其實我就咁睇嘅，因為咧而家咧其實市面上咧都有一啲質素比較好嘅中藥材嘅嚇，咁、甚至有啲連鎖嘅診所啦，咁其實佢都係賣緊一啲冇硫磺嘅中藥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如果質素好啲，即係穩定啲嘅，穩定啲嘅，其實我就覺得都係即係同阿廖醫師嘅講法咧，都相近嘅，就係、都係自己煎下，或者其實都有啲代煎服務咧。咁其實好嘅。咁濃縮中藥咧，亦都有一個問題，就係、都具少少爭議嘅，就係、即係冇咗嗰個複方共煎嗰種。那種效 果，咁佢食落去就唔會產生個複方效果啦嚇。 佢就當時即係其實如果喺中藥嚟講咧，咁其實有時候共煎咧，亦有時候佢都會產生一啲即係兩隻藥之間啊，或者幾藥之間都有一啲唔同嘅反應嘅，咁亦都要產生一啲新成分啊，或者減毒啊，或者點樣咁啊。咁其實咧就依、這個係就共煎嘅一個好即係一個好處咯。咁但係咧就問題咧就係咧，而家咧就大家都好忙啊嘛，係咪？咁我哋煎藥咧其實都幾繁複噶。 如果交俾診所做代煎，你都有醫療服務噶。 係啊，都可以代煎。咁咧就攞又冇咁方便啦。即係如果要食一個月藥嘅，哇一大抽係咪？咁啊攞翻屋企咁樣，又要雪櫃雪住佢啊，或者點？咁其實都冇咁容易處理。如果係顆粒咧，就事實真係方便啲嘅。咁啊，有時候咧我都即係會問翻啲朋友，究竟即係其實佢屋企附近有冇啲質素好啲嘅鋪頭啊？咁方便啲。如果佢話方便，咁你咪去買草藥咯，叫佢幫你煲埋咯咁樣。咁佢話冇啊，我都好忙啊，又自己又處理唔到啦。咁不如你即係用個顆粒咁啊。即係就算佢個可能個療效冇100%，可能八成咁當係咁樣，都好過唔醫啊嘛。係好過唔睇噶嘛，係咪先？咁其實咧就我覺得就兩樣，我自己就覺得咧就兩樣都可以用。我就覺得係真係睇翻嗰個即係個病人或者嗰、那個用個用家，究竟佢本身有冇呢個條件去用。咁樣。 佢如果佢可以買到好嘅藥材，或者你作為個醫生可以同佢提供呢種藥材。咁個醫生本身佢都知道啲來源好定唔好啊嘛，因為如果淨咁寫張藥單俾你，你去藥材鋪執啦咁樣，唔知藥材鋪俾啲咩藥材俾你，你叫佢代煎都唔得係嘛？ 其實呢個真係最大問題。 係。 其實而家市面上咧真係好似阿歐博士所講啦，係有一啲連鎖嘅診所咯，咁佢係標榜去用嘅中藥咧係冇硫磺嘅。 係。 咁同埋咧，聽講咧係。原來咧係會出口去日本添嘅，咁日本對質量要求好高咯，咁但係相對嚟講咧個價錢咧就貴好多嘅，係即係如果可能係一般嘅市民負擔啦，都可能會有少少吃力。 咁但係咪啊，歐博士？因為頭先聽你講好驚喎，呢啲蟲草菌絲粉。裏面有黃豆啊，有其他嘅澱粉啊，之類之類咁，其實係咪冇經過監管嘅？ 咁啊推出市面，我哋去買嘅時候覺得哇，依啲蟲草粉絲粉、蟲草粉、哦、可以代替食冬蟲夏草喎、哦。咁但係係咪應該即係消費者委員會都要做一個一個黑名單咁樣之類，話依啲唔好買依啲啊，依啲有黃豆粉啊，有咩成啊，咁有澱粉啊咁啲之類。 其實我就即係早期係做過嘅，咁就因為我唔係消委會嗰個角色啦，我係科研角色啫。咁其實我當時做咧，我就即係大家都可以睇翻嗰份 paper 嘅。 啊，有冇一啲舉報啊？喂，只粉唔掂喎，咁樣。 咁即係我哋當時嘅角色就即係唔係話特登去舉報咁樣啦。咁我哋亦都唔會即係列出嚟個公司嘅名咁啦。我哋只不過係 A B C D E 幾多個牌子咁樣。都揾咗十間八間嘅咁，其實咁就其實你都講得啱，其實即係值得做一做嘅，因為都幾即係幾多，即係個品種都幾多，其實市面上係啦，而且都唔賣得唔係平嘅喎，係啊。 乜而家依啲健康產品又好多太多啦， 係啊， 即係其實係咪良莠不齊啊？尤其中藥同中藥有關嘅健康產品，佢叫做健康產品，咁個個都話補一補咁樣各方面。又會食死你，但其實是賺很多錢喎。 係啊，我覺得跟社會現象係有啲關係嘅，因為而家即係都市生活壓力太大啊，咁同埋係好多人有奇難雜症咯。 係。 咁西醫佢係微觀對抗式嘅治療，咁即係亦都即係好多問題啦，亦都解決唔到好多問題。咁中醫個療效咧，相對嚟講亦都係比較參差。咁即係你作為一般小市民是病患的話，你好像從正途你都好像很難解決這些問題，解決不到的話，他們都會希望有一些 成藥 健康食品、 健康食品 成藥、啊、補充劑、啊、或者是、一味可以搞定的藥材、啊啊、他都我想是人都會揀一些他想會發生的信、啊、於是這類的產品就大行其道咯。 市場很大的，我知道 是啊，特別即係即係特別而家啦，即係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咧，就係、是、其實呢啲即係保健品咁樣啦，當係咁，其實可以有幾多功效咧？咁我自己覺得就視乎即係同個人本身嘅嗰個生活習慣咧，更加可能會改善到嗰個本身嘅身體。係啊，咁啊，如果啲人夜瞓啊，或者又即係食啲。食得不健康啊，又或者即係大魚大肉啊，日日大魚大肉啊，咁其實都比較影響個身體嘅，特別夜瞓都係一個比較係啦，比較即係容易體現到啦嚇。咁、啊、就所以其實咧就這個保健品其實會唔會有一啲叫做咩心理作用咧咁啊？咁其實咧又好難講嘅喎，因為咧喺我哋嗰、那個即係一啲研究入邊咧，原來啲醫藥咧個心理作用咧，其實無論即係中醫同埋西醫都有呢一個作用， 有呢個作用， 係啦，有呢、這個 當係好嘅咁樣就 係啦， 佢係維他命丸，你食咗都好噶啦， 係啦係啦，咁佢就覺得啊係喎強壯啲啊，咁、那個人又係心理即係會好啲啊咁啊，咁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就算係心理作用都係一個作用啦，咁但係最重要都係即係好嘅生活習慣，這個都比較重要，同埋一個我哋而家即係講緊一個叫做健康啦，同埋心理同埋生理健康，係啦，咁啊就係心理健康都好緊要嘅，即係個人保持開朗啊，開心啊，咁啊個人就冇咁容易病啦。 係啊係啊，咁係咪譬如有時有啲常識，好似頭先講你阿歐博士講，你話我見到一個產品叫蟲草雞精，其實都信唔過，不如最好就叫做冬蟲夏草雞精咁就信得過。佢可以走法律啦，喎走啦喎。 係啊係啊， 蟲草雞精你唔知係咪真係冬蟲夏草？ 係啊，所以 除非佢寫住冬蟲夏草雞精，或者冬蟲草雞精都好啲。 係啦，所以要睇清楚佢入邊。 如果你寫住蟲草雞精咁，你就話都唔知咩蟲草嚟嘅。 蟲草花， 蟲草花都得㗎，蟲草雞精 啊。 好啦，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講埋下個節目咧，就跟住阿朱啊那些年嘅張偉基嘅音樂節目。明晚的節目就是林以樂和司徒永富跟大家講時間管理，時間真的可以管理嗎？還有一首歌就是陳百瑜唱的《那個明日》，拜拜 拜拜。 只不過想正常呼吸，怎麼